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岳老师。张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你好。 张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还是照例来听一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那么我先介绍一下世界各大洲的天气。在亚洲，也就是今天到未来三天呀、啊、在西伯利亚的大部，图兰平原、远东地区的东北部，像日本还朝鲜半岛，再就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东南这个地方，还印度半岛的东部和南部，斯里兰卡，还有在中南半岛大部地区以及东南亚的这些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天气。 嗯， 那么其中在西伯利亚的北部和南部，中西伯利亚的北部、远东地区的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的一个天气。朝鲜和日本，像中南部像喜马拉雅山南麓这些地区呢，有局地有大到暴雨这种天气。 嗯， 再一个就是咱们国家，像今天夜间到今天夜间半夜前后到明天早晨这个地方，局地啊，山东、安徽、江苏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嗯， 甚至这个部分地区的局地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嗯， 这个强的降雨啊，它往往伴有短时间的雷大风啊、冰雹，这样的强的对流天气、灾害天气。那么，请大家注意加强防范。 嗯， 所以这在亚洲，那么在欧洲，我看来是，天气相对的比较平稳。但是欧洲呢，它虽然是平稳吧，它被一层这个比较弱的降水云层覆盖着，应该覆盖2到3天的时间，一般有小雨到中雨这么一个天气。 嗯， 那么其中呢，就在中欧的东部这个局地，有大雨，也就是在中欧的局地这个地方。再一个，在美洲。看呢，在阿拉斯加地区啊，加拿大南部啊，美国的西北部、东南部啊，墨西哥、古巴等地这些地方有小到中雨的天气。 嗯， 其中在美国的东南部和五大湖区的西部局地有大雨天气。再看看大洋洲，那么大洋洲这个地方，看来它这个天气啊，因为季节有一个变化，现在应该是从由秋季逐步向冬季。转变了， 嗯， 它大部分地方在这个天气看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降水比较少，但是呢，它在昆士兰州的东北部，维多利亚州的南部和塔斯马尼亚岛这个有小雨天气， 嗯， 看来就是局地，像这些地方局地也有一个中到大雨的天气， 嗯， 总的来看这个，天气没有太恶劣的天气，还是请大家关注咱们国家，就是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 嗯， 尤其是咱们国家的中东部以及中部这些地方，嗯，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的提醒，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这两天天气变化当中这个雨情啊， 对， 应该做好出行的防雨的准备。再次谢谢张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 嗯， 在听我们天气介绍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的感触啊，因为我原来没有这种想法，说在这个季节当中那么多地方有雨，这两天是北京的雨可能比较多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 突然之间就会下起来。 昨天晚上其实有些地方下的挺大的，但是咱们所在的建国门地区好像就 你知道，我昨天回到东边以后，那地面的积水情况非常严重， 是 小区里面就特别的特别的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这强对流天气是一个特别没法防范的事情，大家还是要做好各种准备。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不会把脚步停留在咱们国内哈，要稍微走出去一下。最近好像朋友圈啊，各个社交媒体上面刷的比较多的戛纳的红毯。 哦， 对吧？好多身边的可能相关工作的朋友们都去到法国了，然后在南法，当然一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时装周，但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目的地，讲到的这个时装周，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很熟悉。 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呢，要反季节一下是吧？ 对，我们要去南半球。昨天资讯里面还讲到了南半球一些地方提供职业哈。工作机会是吧？ 看岛人又开始招工了。 是，今天去到新西兰，先来说说新西兰的时装周。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自蘑菇街的生活方式主编王源，欢迎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二源。 二源其实， 哎，刚才这个称呼是昵称吗？ 昵称，昵称。 很多网友都很熟悉二源这个称呼。 二是 就是中二的二。 对对，很忠诚的意思。 这个说的好嘛。二，然后圆还是你自己的。 对对对对，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家里的老二，我说不是。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姓王是吧？ 对。 然后呢，把这个中间的这个 一竖 一横都拿掉， 去掉， 然后就变成二圆。 对对对， 刚才说这个时装周，当然女性最有发言权，一般我们都是男性观众啊，女性的在当中的这个表现。 对，女生其实对于时装周真的会很关注，而且我觉得有勇气真的去到时装周，除了你感兴趣以外，身材还得好。二元就是一个都符合的这么一个女孩子。 真的吗？ 对呀、就是牌亮条顺。 源于这个朋友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怎么吃都不胖，属于这种吧？ 对，因为跟他做朋友必须得怎么吃都不胖。 我们俩上节目之前说半天健身了，我们俩都是健身爱好者。 对对 对， 好。 所以这次二元去到新西兰，其实除了时装周这个主题以外，还有一些健身的元素在其中。 对对对， 对于他这样一个健身爱好者来说， 时装周和健身 对 还可以结合起来。 对，因为新西兰这个目的地真的是挺多元的。其实我去的时候，就因为这次是新西兰航空邀请我去的，然后他说是要参加时装周，我当时特别惊讶，我只知道四大，可能孤陋寡闻了。然后一听新西兰时装周，我就去查很多资料，然后发现呢，其实新西兰的这种时尚元素特别多。可能咱们并不太清楚。最大的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著名的新西兰的设计师叫 Karen Walker，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开始就是面 没关系，你问 表情， 你当我不在。 我来给你解释啊。Karen Walker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算是相对新兴的一个墨镜的品牌。 对， 而且它走的是那种轻奢的路线，它不像很多大牌那样卖那么贵。 哦， 它的标志， 所以我不知道嘛。 它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但是很多明星都给它开过光。 对， 就好多明星都很愿意。 范冰冰， 对， 然后周迅， 包括什么鹿晗、 对， 吴亦凡呐， 其实是他们带火的。就在中国，这个品牌是他的，是这些明星带火的。 对。 然后我这次去参加时装周呢，然后主办方说你会与这个 Karen Walker 有一场对话。 哎呦 很激动。但是在我印象中，我觉得设计师们应该都特别高冷吧。就不管是那种时代 的设计师，而且说的那些话应该会咱们听不懂吧。 对。然后结果没想到真的就平易近人。就是这是新西兰人可能本身就是这样的 啊。Karen Walker 设计师他是新西兰人 对 吧？ 对对 对、 是他们那儿最著名的设计师。对。 所以有这个元素其实挺吸引你的。 对对对对对。 那这次有没有新发布一些我的八卦一下 啊？你想了解第一手资讯 是吧？对对 对, 对, 对， 有没有新款？ 因为他参加时装周，他穿的衣服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新款。然后你会觉得哎呀这衣服穿在他身上特别好看，结果我参加完时装周我自己去试了一下、就是鼓足勇气试了一下、发现 确实 不错。 还不错。 对， 这其实挺难的，就是从秀场上下来的衣服、 很多都穿不出去。对，但 日常生活中不能穿。 他的衣服还很实用的，我觉得。 哎，这也是就是你就说啊，这个男孩子可能对有些东西元素不是特别特别的那么入迷和关心啊，但是一般大家可能都有感受，就是从小呢，你看这个T台上的东西的时候， 你总会受到这样的影响。一种说法说，你看 T 台上的东西啊，它就永远在 T 台上， 嗯 啊，因为这个展示呢，它只不过是一种潮流趋势的发布。 对， 那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这样的话，有点不合适，就是有很多东西是穿不出去的。 嗯哼， 哎，这种观念的影响，几十年之后，大家后来发现，哎，现在其实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元化。 对， 有的时候呢，不一定 T 台上的东西就不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展示。 太对了， 是吧？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在发生变化。我小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啊，他们穿的那肯定我不能穿。 现在越来越实用了，啊、就是它会有一些理念的发布、趋势的一些预告，但是依然是有实用性在的。 对， 所以王老师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引入了这样一个时装的元素啊，引入了这样一个潮流的元素，在旅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新西兰不同的这种风格。 对，因为以前说去新西兰，通常就会讲到说，哎呀，好山好水，然后呢， 好寂寞是吧？ 然后人也可能不太多，然后玩法呢，可能都是以美美的拍照作为一个主旋律的。但是你看，今天二元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元素，就是你去新西兰也可以感受除了四大以外的时装周的元素。 哎，你们刚才说了半天了，给我这个扫扫盲呗哈。四大来说一说大概是哪 四大？来二元， 好吧，四大。法国的戛纳，伦敦的，英国的这个伦敦的，纽约 ， 还有一个是 意大利米兰 的米兰时装周，对。 也就是说，这个通常我们提到的，就男孩子提到的这个几大呢，可能跟网球有关啊，知道吧？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新西兰，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老主题和新的元素融合起来，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收获。 所以新锐的设计师是可以在新西兰时装周里面遇到的。 对， 他们这个时装周是在新西兰哪个城市办的？ 这个我要说一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去之前我又孤陋寡闻了，是去的一个叫但尼丁的城市，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这名字听特别有文学性的。 对， 就 是这个城市 也很文学，感觉不像是新西兰经常去的城市。 太对了，就是去之前，然后我以为是在奥克兰，就这个时装周，我以为是在奥克兰，结果，主办方说，其实你要在奥克兰转机，再去到但尼丁。然后我当时就想，但尼丁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后来查了一下，它是新西兰第四大城市。然后当我到了这个城市的时候，出租司机特别有意思，我跟他说我是来参加时装周的。然后他又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个时装周每年在我们这儿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盛事。我说你这么一个小城市怎么会办这么大一个城市呢？然后司机又说，因为我们都很 fashion 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新西兰人最喜欢什么样的颜色？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什 么？他说 black 啊， 最喜欢 黑色、对。然后后来我发现，我问了很多新西兰人最喜欢什么颜色，他们都说的是 black， 然后我就特别惊讶。 你从这城市里面能看出他们喜欢黑色这一点吗？ 能看出来，大家穿衣服，然后用的这些配饰真的是以黑白为主。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事情 看似很简洁，但是黑和白真的永远是时尚的、不老的 永不落伍吗？ 对。 刚才这个说到这样的一个但尼丁的城市，我们看了一下哈，这个其实对于历史上的这样一个城市的，或者说整个新西兰的发展来说，它是挺重要的。 对， 原来是一金矿城市。 对， 那是开矿的一地方。 对， 而中国很多华人早期其实是在那边居住的。 太对了， 它是新西兰第一个建立的城市。 对，因为新西兰被英国殖民过，然后英国来到新西兰第一个建立的城市就是但尼丁。而且但尼丁这个城市特别有意思，是苏格兰先占领的。 所以它被称作是苏格兰以外最像苏格兰的地方。 对， 就当时的独立的那一块人。 对，而且但尼丁这个名字，就当地人给我讲，其实是在就是跟爱丁堡是一个发音，在当时。然后它的城市建设也很有意思，它的街道，它是一个长在山坡上的城市，但它的街道都横平竖直的。是当时建这个城市的时候，是设计师完全按照爱丁堡建造的。 不过这么说起来，是按英文 Edinburgh 确实可以翻译成但尼丁。 是， 我怎么还是没听明白？ Edinburgh 爱丁堡， 但尼丁， 对 ，Edinburgh 就是还是挺像的， 是 可以音译过来的。 那好吧。 现在这个城市英文叫什么呀？ 丹尼丁， 还是叫丹尼丁？ 对，丹尼丁，对。 这个，我要是去过新西兰几次了吧？ 没有，第一次去。对， 本来你看，抱着说到新西兰，到最大城市去， 怎么也得去奥克兰，是不是？ 结果只是 转机， 给人弄到了一个这样的城市。 但我很惊喜，因为 我遇到对我，因为我是那种小文艺小清新型，然后园艺知道啊，然后对，这个城市呢，但丁丁这个城市有特别特别多的美术馆，然后还有、对，还有很多很多的老书店， 文艺气息浓厚， 对，然后很多的新西兰人，就我后来又转机去了奥克兰，他们问我先去了哪，我说去但丁丁，他们都说你很幸运，说这是我们新西兰人最喜欢的一个城市，而且他们藏着， 对， 不太想让， 特别爱护， 对，不太想让更多的游客去发现它。我觉得那我可能应该是很幸运能去到这个地方。对， 确实好像来咱们这儿说新西兰的嘉宾，不管南岛北岛都去了，但从来没有提过丹尼丁这城市。 提什么基督城啊什么的，等等等等等，到处都有了，就是没这个地方。 对， 那它跟我们通常看到的，就是这种。我们刚才说了嘛，它其实是有英式的东西嘛，因为早年间是英国、苏格兰啊这样的影响，所以它跟这种英式的其他世界各个地方的城市有相似的地方吗？ 我觉得有。 英式风格浓厚吗？ 它的整个城市，你看文化，我觉得挺英式的，不管是那种老书店。你像英国有那么多二手的市集啊， 一说英国就会提到书店， 对，然后还有它整个城市有无数的涂鸦，英国不是也有，伦敦也有很多涂鸦墙吗？它那些 涂鸦也很有名， 对，它的涂鸦都是世界各地的那些年轻的艺术家然后来到新西兰去画的，对，然后你会发现走到它每一条街上都能发现不同的涂鸦墙，就是很有意思，而且它跟城市的一些规划是融在一起的，不管垃圾桶上还是说这个井盖，就各种各样的涂鸦，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些地方也能涂是吗？ 对， 只是 能画的这个 墙上， 特别有意思。而且 他一说这个井盖上，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还有垃圾桶， 对，而且它是那种，就比如说这面墙，这个阳光打下来，然后能打在这个墙上，那它的墙上可能画的先是这个阳光。就正好跟这种景物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你慢慢走慢慢发现这种惊喜的一个城市， 就特别适合王儿说他刚才自己的特质嘛。 你说这么小一个城市我能待足足四天， 待了四天， 对， 大概你觉得它的整个的一个城市的规划面积跟北京的或者说咱们国内的那种城市怎么去 应该 类比一下， 这样吧，跟咱们 CBD 差不多大吧， 这什么样差不多，因为它是一个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区域是downtown，就是这种城市的，然后它还有山，然后山坡上还有这种城堡酒店，就很有意思。对，新西兰唯一一家城堡酒店就在丹尼丁。 城堡酒店， 对，城堡酒店。 一般我们提的城堡酒店，可说的欧洲更多啊。 对， 从来没有说过这边。 是。 那刚才说这个小地方啊，我们知道很多的小地方有它小的独到之处，它跟其他的大城市应该说在生活上你感受到的便利程度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我们经常会讲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还有更多的东西其实是生活必须的，都有是吗？ 都有，它其实是新西兰第四大城市。 哎呦，你听听， 对， 新西兰第四大城市跟 CBD 养一大， 非常非常方便，而且这个城市 小有小的好处， 对，这个城市的人真的非常 fashion， 我就是为什么时装 就体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就比如说接我的这个女司机，她戴的耳饰，然后戒指，穿的衣服的搭配，你能看出来她是搭配过的。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而且她的头发是那种刷白刷白的，然后但是又戴了一个白色的眼镜， 然后一看是 Karen Walker 的， 对，就是。你会觉得他每一个人就哪怕到这个开车的女司机，他都是精心打扮过才出来的， 对 啊，然后每一个人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啊，去参加这个时装周，你看像这个四大都是年轻人的场地对吧， 对， 就比如说你拍到的现场的嘉宾或者说 这些博主啊， 对， 是明星啊， 就更年轻一些， 在丹尼丁的时装周上你看到的一水儿都是那种50岁以上的非常 fashion 的老年人， 就是精致的老年人， 非常精致。然后每一个的打扮，你会觉得哇，教科书，就这种感觉。然后年轻人，说实话，更多的是设计师， 啊，就来参加的。所以这个新西兰的这种时装周，我觉得他们有那种 old fashion， 就老的那种时尚的感觉，就很传统。但是呢，参加时装周比赛的人又都是新锐的世界各地的设计师，也会觉得这种新老的这种交替和冲突感特别强。 你不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吗？它体现的一个这样的时尚文化的传承。事实上，你看到如果是都是年轻的话，你会怀疑它背后它有没有这样的传统。 对， 比如说上海的时装周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代一代培养出来的， 对， 它是被浸在骨子里的东西， 传承。 对，这个东西好像你看，我们为什么说好多这个欧洲的或者是欧美的老年人，他也不是都这样啊，但是有的老年人他到很非常非常大的年纪了，但是他还是依然那个风骨还在。 对， 他非常的向上的那种东西。 对， 然后从他的这个装饰，从他的打扮，其实他没有过多的繁复的东西，但是他就合适。 对、 啊、对， 太对了。 所以这个东西在你刚才提到这一点，我突然就眼前出现那个画面，很多白发苍苍的，但是他的每一样的搭配，他其实它还是挺讲究的， 有设计。 对，但是不见得它要有多贵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做到了颜色啊、款式啊，能够跟它的年纪散发出来的味道，那么的舒服。 对， 这么说来，这个所谓的小 城市，我把自己都说成这样的人了， 还是很有 白发苍苍的时候， 很期待。那你得从现在就开始练起。 不 是 那个，得跟袁一多学习。 今天我们跟随二元的脚步哈，去一下新西兰，去到先在但尼丁停留一下。稍后二元还会跟我们分享更多他在新西兰的所见所闻，其中就有他非常感兴趣的，也这次很兴奋的一个健身的元素在里面。 太 多 了。 好，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有人说 辅导班上的怎么样？ 哎，孩子不喜欢也没什么进步。 是时候为孩子改变一种学习方式，青青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青青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漫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12门徒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oyou.com。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在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嘉宾刚才正在时尚和健身，哎，这两个跨界的当中，呵呵，是吧？ 哎，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元素已经不能算跨界， 哦， 他们已经有机的融合的非常好了。就是你看现在赶上T 台或者是赶上 听懂你的意思了， 谁不健身？就你但凡没有付出那个努力，那个汗水，你就会比别人松弛一些，然后就没有办法做到360度无死角。 他说的特别好，松弛一些， 是不是？ 不管是面部呢还是身体， 还有胳膊，就总之一些细节。就当你看到妮可基德曼年近60，他的胳膊的线条还是那么紧致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脸中午的时候举着一根鸡腿和一杯奶茶？是不是赶紧放下你那些垃圾食品？ 所以我们今天的达人确实就是这样一位啊，非常非常的，不管是从这个他的健身方面， 是 还是从他的时尚的这样的理念方面 ，sense， 哎，都特别优秀的人。来，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 对，来自蘑菇街的生活方式主编二元，欢迎你。 哎呦，被说的已经不好意思了。 我觉得现在就是咱们国内，尤其是年轻人这个圈子，我觉得这年轻是心理的年龄哈，包括我身边这一位。就是大家已经大家已经 先说说酷儿， 已经对于健身这个事越来越重视了，就是这个氛围已经开始起来了。 这个其实好像原来我们经常听说，在几十年前我们都是听到说，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在一直在注重这件事情。 对，而且以前可能我的爸爸妈妈们会认为说健身是健美。 对， 包括我现在在我自己朋友圈里面发一些视频，我妈就会天天给我留言，小心别闪着腰。 我们小时候那本杂志叫健与美。 对， 暴露年龄了。 好，我们回到当下啊，我们回到这个时刻来说一说二元在新西兰的这趟时尚和健身之旅。 是， 是我其实是从去年9月开始爱上健身的，然后我爱上健身呢，其实是因为上了一个叫 Les Miles 莱美的课程，它是那种团课的健身，然后每一节课有不针对你不同的需求，比如练心肺的，练力量的，然后它是结合着全世界最流行的音乐一首歌，比如说这首歌它是三分多钟，可能这一首歌你练的就是胸或者是背，然后一节课比如60分钟，你可能会能听到循环的有很多首最流行的音乐， 听满一张专辑 可以，但是每一首歌练的是不同的地方 啊。 哎，我就深深的被这个课给吸引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 Les Miles 莱美的这个原始的启发地就是新西兰 哦，源起于新西兰。 对， 所以你这个粉丝就打卡 了，你知道吧？ 奔那儿去了。 对，因为他的总部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嗯， 而且莱美已经成立了50周年。 嗯， 哎，我这次特地留了时间在奥克兰，每天去这个总部去上课。 嗯， 对，其实这是我的一个健身爱好者的一个朝拜之旅， 到源头去了。 对。 嗯，刚才一说这个健身，现在我们知道新西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呢，它有很多元素构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说到户外运动啊， 对， 就是新西兰是户外运动的发源地和天堂， 嗯，啊，对， 在那儿能看到能感受到这一点吧？ 能，就是我说一个小的故事吧， 嗯， 就是我去到那个 Les Miles 的总部， 嗯， 我去上了一节叫燃脂搏击的课， 嗯， 这个课非常非常的累，一个小时一直在打拳， 打拳其实挺累的， 非常 特别特别高效的有氧运动。 所以他刚才用两个字叫燃脂， 对， 啊， 高效 燃 烧 脂肪， 对，燃脂搏击。 嗯 哼， 我上这课的时候，我就远远的看见这个课堂上有一个将近90岁的老爷爷。然后在那儿打拳，因为这个课一个小时能燃脂， 不是太极拳，是真的你们那个搏击操， 是真的是搏击操，能一节课能燃脂700多卡，老爷爷从头打到尾，又踢腿又打拳，我当时特别的感动。 我描述一下他的样子，是个什么 样，弯着腰，弯着腰， 是有点驼背的， 驼背， 嗯， 白发苍苍，弯着腰，穿着运动上衣、运动短裤，然后但是出拳的力度是有的， 是有那种肌肉线条， 有的 精瘦型的是吗？ 是很瘦，但是你明显能觉得他岁数很大很大了。 嗯， 你想想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中，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能好意思去偷懒吗？ 有什么理由偷懒？ 对啊，没有理由偷懒。 嗯， 然后。新西兰它除了就是这种健身氛围，它的户外骑自行车， 对， 慢跑，徒步都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因为它的公路建造的就有很多给这些普通健身人的自行车道啊， 嗯， 跑步道啊，然后还有这种徒步的这些道， 设施非常完善。 对，然后当地新西兰说为什么在他们这儿健身这么流行，其实还有一个是因为他们没有蛇，没有蜥蜴，就没有那些 有 这种有害的动物， 嗯， 就跟澳洲可能又不太一样， 跟澳大利亚不一样， 对，非常安全，而且政府非常非常的支持健身的这个运动，对，全民健身。 张帆他的山地自行车就是献给了新西兰， 啊， 是吗？ 不是，瑞士 啊，是瑞士， 对啊， 哦， 就但是确实我知道的，像瑞士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对于这个户外运动，尤其是自行车， 对， 尤其是像刚才说的徒步， 嗯， 包括一些这个登山的活动， 对， 这都是非常厉害的。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啊，为什么当时魔戒的拍摄地会选择新西兰？ 对， 它的这个风貌呢，他们这么讲，欧美人说，啊，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个环境了，但在哪里能找到欧洲的古老的，就是中土世界古老的那个样子，在新西兰能找到。 嗯， 所以新西兰呢，而且你知道它的很多地方的那个山脉的名字啊，包括一些地名呢，它跟欧洲是对应起来的。 对， 你能看到说阿尔卑斯山在欧洲怎么样，你也能在新西兰在这样南半球找到说南边的阿尔卑斯山是什么样的。 嗯， 啊，所以它这个户外运动它是一脉相承的。 对， 嗯。 你去上这个课程， 嗯， 像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也是健身爱好者，如果也想去奥克兰打卡的话， 嗯， 就你可以到那儿以后现场去报名，是吗？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因为这个课程是就全世界都在流行，就全世界的健身房都会去买这个课程， 嗯， 然后会有教练来教大家。 嗯， 我当时也是就是做了一下攻略， 嗯， 然后发现新西兰健身好便宜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嗯， 就我在中国的健身课堂上这个 Les Miles 的课程，一节课最便宜的是70人民币。 嗯哼， 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嗯，然后还有90的， 还有160的，就是它是分不同的课程，是有这个不同的价钱。我问了一下新西兰 Les Mills 的这个上课的钱数，一周25纽币乘以4.5，100多块钱人民币。 一周是 不 限量吗？ 不限量，你想上多少节课都行。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健身理念跟咱们完全不一样，咱们的这种健身房可能要么就是器械房，要么就是团课的这种房，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比如说一个大教室，左面都是器械，右面就是团课，你练的时候你还可以看着这些人在这儿练器械，就他们是合在一起的。你随便怎么上课，你想练器械也行，你想上课也行，一周100多人民币。惊呆了，你知道吗？我都对，太便宜了，所以他们就全民健身。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说，他们东西，他们把这个文化啊，把这健身文化，他们发扬得很好，所以所有的地方可能到处都有这样的设施。 对。 这个新西兰我们知道，这个户外运动和刚才你说的这个健身的这种，其实它是息息相关的。 对， 因为你有很多人觉得，哎，户外运动那么好玩，是让你去参加一次那种户外运动的时候，你可能是体验式的， 对， 但是它的背后它需要更多的健身来支撑。 对，它是相辅相成的，它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对， 这趟的这个新西兰之旅是在那儿待了， 我待了10天， 10天的时间， 对， 分别分在了刚才说到的时装周、淡尼丁的， 还有奥克兰， 时装周是大概待了 四天 的时间， 奥克兰大概待了4天，然后往返路程2天， 又2天， 对， 这两个地方的距离你自己能感受到它远还是近？ 飞机的话大概不到2个小时，我觉得也不近， 不近， 对， 不近， 一个在南岛，一个在北岛。 哦，刚好处于南北。 对， 一个多小时的话，怎么也得有1000多公里、啊。 对，1000多公里。 对，所以它距离上还是有一定的长度。这样的话呢，如果让你为大家来规划一下，我也想去你去那个淡尼丁，我也想去奥克兰，因为没去过新西兰嘛。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就朦朦胧胧的情况下，你觉得应该我们先到哪里？怎么样来做这个计划？简单的给大家说几句好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到奥克兰，因为淡尼丁目前我不知道有没有直飞啊。就是我坐的新西兰航空其实先飞到奥克兰， 肯定是先到奥克兰。 对，到奥克兰我建议大家在奥克兰可以待到4天左右的时间。因为它是新西兰最发达的一个经济类型的城市。其实去奥克兰的时候你还可以去这个霍比特人和指环王的拍摄地。那个需要开车2个多小时从奥克兰才能到达那个地方。 可以用自驾的方式。 对，可以用自驾的方式。而且拍摄地的旁边有一个萤火虫洞。因为新西兰的萤火虫洞是非常出名的， 是 这两个目的地可以连在一起玩。一天的时间，因为我到了当地就报了一个当地的这个当地的这么一个这个一日游的这么一个 行程 ， 这也算是一个叫魔幻行程啊！ 哎，对，特别好玩。然后你去了那个霍比特人的那个地方，你一进到那儿就发现，哦，真的来到了中土世界而且拍了很多那种很有意思的照片，小屋子，你又是一个高高的，你就是一个 巨人， 对。然后又去了这个萤火虫洞，我觉得这个一天的时间 差不多， 对。然后还有一天，你可以在城市里逛逛。就奥克兰的城市里逛逛，对吧？因为它也算是新西兰最好的一个城市吧，就可能比这个首府要更有意思一些。然后而且你在奥克兰的时候，你其实不太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因为中国移民很多。 对， 你可以去打卡很多很多奥克兰的网红的餐厅。这是我有一天时间，我完全在打卡餐厅。对，你就住在这个市中心，它市中心有很多好玩的餐厅，还不贵。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国外生活成本还挺低的啊。 对，反正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标准，对吧？但是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他能去那么多网红餐厅，是因为他一直在健身。 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吧， 有这个资本。 对。 然后这是其中的一天。 对，这其中一天。然后还有1到2天，如果你是健身爱好者，你就可以上午多睡会儿，然后从中午你就可以去这个 Les Mills 的总部，在奥克兰是一个小红楼，这个在我们健身的这些爱好者里，它是一个神圣的地方，非常非常之神圣。你就去这儿，因为它里边又有餐厅，然后还可以购物，然后